在这段时间听清晨爽利有多两个台一起联播，一二五台普通话台。 凝望你背影，伤感渐湿眼睛，明月夜再清，可惜心水更清，没半点云彩遮掩遍地的爱，伸手会拾到往日美丽的欢笑声，情话是美景，一生追遍忘形，湖岸是背景，轻舟点出美声，剩我一人飘，想飘往幸福处，星星挂夜空，却没气力撑到那么远。人情在花不开，春天过后要等待，情人在心不在，哪有动情是意外，默然忘了当初怎决定相 之月亮雪开始我们今早清晨爽利节目，因为这个第四波疫情严峻关系，我们电台都要有一些相关的措施都要实行的。记得第三波的时候都出现过是这样的情况，那个时候清晨爽利还有一段短暂的时间我是没得在这里跟大家一起共度这个早晨，讲一下健康的资讯，听下歌。不过这次第四波就可以在这个节目仍然继续在这里跟大家见面，所以就是多两个台去播出，平时以往是一台五台联播，现在今天是多了一些的二台的听众啦，同埋普通话台的听众，咁呢个系一个都啱听嘅节目啊，系同我哋生活息息相关。我哋要健康，尤其是而家喺呢个疫情，仲系困扰紧我哋嘅时候咧，我哋更加要身体健康。就提醒下大家，我哋点样去令到自己健康咧？你嘅思维你都要健康啦，吓，即系心理嘅健康都需要。身体嘅健康咧就要做下运动啊，同埋点样保健啊，食多啲对自己有益营养嘅食品啊。时间咧，而家系5:14，现时温度21度，天文台都预告咗呢个礼拜咧会冻啊，咁其实咧今晚黑开始都会系凉噶啦。

相逢于空气中的这一日，星期一的早上5点19分，天气就开始就是今晚会凉的。有一股强烈冬季季候风会今日抵达华南沿岸，该区的气温将会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咁预料本周后期咧，广东嘅天色好转，该区嘅气温会稍为回升，而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喺下周末咧至到下周初咧影响广东沿岸。咁而家个该区嘅气温系会再度下降。喺香港嚟讲咧，今晚黑咧就一路咧晚上会低到大概15度。咁望下嚟緊嘅天氣，而家好方便啦，有成九日嘅天氣，大家睇得到。咁聽日星期二嘅温度咧，會大概喺13至到16度。星期三咧，都係大概咁上下，13至到17度之間。去到星期四咧，就14至19。禮拜五咧就係15至21。星期六就14至20，即整體上嚟講咧，都係大概13、4度開始，至到有20啊、21度之間。视乎各人的一个体质的感应啦，有些人可能说啊好冻啊，但有些就都没什么东西，凉凉地还好。再来另外的两个的组合，许秋怡、张智霖，经典作品。 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路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送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你的是笑笑明晨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 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夜没有对错，要走也解释不多，现代说永远已经很傻，随着那一笑去火花已消逝，不可能付出一生那么。想穿心窝，若是厌弃了，再不蹉跎。如共你分开，应有机会再爱一个，不可能付出一生空虚过。你我情如路般经过，心知道再爱痛苦必多。愿你可轻轻松。放低我，剩了些开心的追忆送走我，家人了解之后认清楚，离别时笑笑凌晨剩我一个，潇洒女也会记起当初。 若你的心中孤单再找我， 若你的心窝中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可轻轻松。 纵空虚再找我，不必痛苦，当忆起我。 张智霖、许秋怡。現代愛情故事在這麼多年前起碼20年這歌呢就比較是現代一些的、現在的愛情不是以前這樣的看法不同不過有時候愛情的看法呢又好像我又覺得不是跟年代是跟那個人的性格有些人呢就要天長地久有些人呢就唯要是、曾經擁有呢就沒問題了因為有些人呢就喜歡是不斷的戀愛但有些人呢要是一生一世一個共相厮守不过从来对这个情字呢是带有很多个问号很多疑惑、情为何物呢 问世间情为何物教人生死相许 问世间几多有情人，终身挽手共此生。 问世间情为何物，爱是苦兼也是甜。 问世间几多有情人。但这影过一生 缘和分缘是谁送缘 情未到始终心不透爱恨缘是早注定没法解释是缘是真 一朝梦醒了无痕 世间情是何物，情为何物？在呢个时间早，分零钟到清晨五点半钟，刚刚嘅陈浩德、方以琪，情为何物？现时气温21度。 早晨啊，各位朋友，我是方依琪啊。朝头早咧，我系中意食一份好简单嘅早餐，啊，粗麦皮啦，同埋咧有一碗粥水嘅。粗麦皮咧可以防胆固醇啦，预防心脏病啦，对肠道健康好有帮助。系要煲噶，唔好即冲啊。嗱，粥水咧，你唔好以为咧，哎呀，饮粥水会唔会好似好冇益咁啊？唔系噶，因为食粥水咧就好过食心，又有经济效益啦。粥水记住咧系要隔渣噶噃，同埋咧粥水咧可以提神，好健康噶。嗱，记住啦，祝大家咧清神爽利。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显慧报道新闻。政府表示，如果指定检疫酒店完成准备工作，可提早在星期五开始运作。当日起将安排专车从机场及位于华日酒店的等候检测结果中心接载返港人士前往36间指定检疫酒店。另外，本月21号从中国以外地方抵港的人士出发前必须预订指定检疫酒店，否则不会获准登机。政府早前说指定检疫酒店安排本月22号起生效，但最新安排是有关酒店如果达到政府在计划下的防疫要求，以及只有接受检疫人士入住，就可以提早到星期五起以指定检疫酒店模式运作。至于全面实施日期，则维持在本月22号。西班牙卫生大臣伊利亚估计，若果有足够民众接种新型冠状病毒疫苗，到明年夏天结束时，西班牙应该可以达到群体免疫。西班牙将在下个月开始接种工作。伊利亚接受报章访问时候说，到出年夏天结束时，全国4700万人口中将有三分二人接种。他提醒民众，圣诞期间都不能够放松戒备。彭博通讯社驻北京一个女职员日前被当局以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拘留。欧盟对外行动处表示关切，希望中方必要时给予医疗援助，迅速给这名女职员和律师联系，并与家人联络。中国驻欧盟使团发言人回应说，据了解，中国公民范某涉嫌从事危害中国国家主权的犯罪行为，涉嫌从事中国国家安全的犯罪活动，近期被北京国家安全局依法采取强制措施，目前案件正依法侦办。范某的各项权益得到充分保障，强调中国有关部门依法处理有关问题完全是中国内政，任何其他国家和组织无权干预。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21度，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气温约15度，吹和缓东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783 FM 92.3天水围 FM 95.2跑马地及铜锣湾 FM 99.4将军澳 FM 106.8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前日个天花先有石屎跌咗落嚟，依家又轮到厕所喉漏水，唉！ 妈妈，申请市建局嘅有需要人士维修自住物业津贴计划啦。 听法会为合资格的长者、综援或伤残津贴自住业主提供最多80,000元资助，在单位或者大厦公用地方做维修保养工程。 这么好，改善居住环境，住都住得安心一点了。 等我打去3188-1188了解多一点。 曾经有一个开麦的机会摆在我面前，我没有好好去珍惜，直至过了申请截止日期之后，我才后悔莫及。如果 不用如果、啊、你是不是在申请做 CIBS 社区参与广播节目啊？截止日期是12月17日下午5:30，还有时间、啊、你 真的等我即刻上 cibs.rthk.hk 填表先。 发声就是发光，开麦讲你想讲， CIBS 就是社区参与广播。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朝早5:00-6:30，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和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清晨爽利。 早晨，早晨，大家好啊！清晨爽利咁啊，平时咧。在即系胡组啦，一台啊，同埋五台嘅听众咧，就会听惯呢个节目啦，清晨爽利。咁或者会有一啲嘅听众未听过都唔定，因为可能你平时会系听二台啊，或者普通话台。咁啊，喺上个星期六朝早开始咧，清晨爽利嘅节目咧就有四个台联播啦，一台、二台、五台同埋普通话台。呢、這个咧就系呢个第四波疫情之下咧，电台嘅呢个做法。咁其实都系噶啦，我谂喺呢一年里边咧，大家都惯咗啊，咩情况之下？我哋咧就要启动自己什么嘅程序，就算你系即系喺家庭里边都会系啊，朋友之间都会系少咗见面啦，最多就系电话 WhatsApp 啊，电话倾下偈啊，视像啊等等，朋友之间啊或者系亲人咧都少咗见面，就原因咧我哋要听听话话，乖乖地冇咩事咧都要留在家中。咁而家翻工嘅朋友咧，有啲好多时系两日啊或者三日咧都在家工作，咁啊务求咧每一分每一秒，其实我哋都不会浪费。咁我哋如果真系在家唔出街嘅时候唔做嘢又好闷嘅，都可以揾一啲兴趣，揾啲嘢做下。咁我谂家长就会好忙碌啦，小朋友嗰啲咧要继续咧就系喺屋企啊 ，Zoom 啊，学啲课外嘅活动咧都会系继续 Zoom。咁所以咧呢个年头咧，如果家长唔识呢啲咧，都几弊，都系所以人生咧喺不同嘅阶段咧，你咪以为系哦，即系。或者系即系退休啊，安享晚年嗰啲咧，原来都要面对下呢啲嘢咧，你系当系一种新嘅学习。如果你同埋啲孙一齐住嘅时候，你就会了解哦，原来 Zoom 系咁嘅。星期一嘅清晨时间5:38，室外气温21度，早晨。 如告知某一些的恋爱，结果会心伤。曾愉快，一丝何妨？如告知我的一些感觉，你不会欣赏。谁共你一般思想？不知哪里风向，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又传来了花香，再次编织心中的幻想。 黎瑞恩一人有一个梦想，何止一个梦想啦、啊？有时吓、啊，有啲人好贪心，我又想呢样，又想嗰样。咁但系当然啦，有理想系好，理想同梦想，都系可能系有少少嘅分别嘅。理想你应该系可以慢慢去达得到，梦想就可能会天方夜谭少少，不过都谂下啦，咁嘅样系咪？咁而你话想中六合彩头奖嗰个系咪梦想咧？即系比较即系。其实真系希望系极微啊，你几多分之一嘅机会啦。咁但系有啲人又话，如果你唔去试下，连嗰几多分之一嘅机会都冇添。做人咧系应该系要即系尽力去为自己去争取一啲嘢嘅。健康都系要靠你自己争取，冇人可以帮到你。咁我哋亲人所理呢个节目咧，都系标榜健康嘅，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朝头早起身咧，系一个新嘅一日嘅开始。我哋好多嘢好似重新去灌入嘅，包括。我哋系吸啲新鲜嘅空气啊！我哋有啲咩正向嘅思维俾自己啊？我哋嘅健康嘅身体点样可以做到呢？唔系口讲噶。咁我哋咧系一系列喺六点后咧就有唔同嘅啲专家咧就会将佢哋嘅心得同大家分享嘅。喺星期一咧，我哋就会有叶君耀同埋钟志光咧系轮流每人一个月嘅。咁佢哋嘅特色就系一个系代表咗东方嘅，一个咧就代表咗西方嘅。是中西合璧的一个思维，可以丰富返我哋个思维嘅领域。咁叶君耀今日呢佢係会同大家讲下贝多芬。贝多芬大家都好熟悉㗎啦，呢个即係佢啲音乐真係好劲啦。咁然之后就话啊，到底贝多芬佢仲有啲乜嘢可以教到我哋呢？喺边方面呢？音乐方面定係其他啲嘅思维呢？咁我哋可以去开阔去諗一諗啦。呢个答案喺六点后呢大家就会听到。另外咧，礼拜二嘅时间咧就有崔博士啦，之后就会谈上嘅，唔好意思啊。礼拜三咧，崔博士咧就系中医学嘅角度嘅。星期三雷博士就要大家做运动，星期四咧就营养师林思维啊。每天起身都话俾自己听好噶，一定好，一切如意，有咁啊正向心情。 辛苦得到。原来才是宝，他朝可感骄傲，因今天率到，更崎岖可步，人能爬越高，将金光闪烁从 是磨练好，一天开出新路，方可掌握到，更崎岖可步。人能爬越高，将金光闪烁从拥抱。 叶丽仪，佢亦都经历好多嘅高高低低，可能喺佢嘅歌唱事业，其实都系叫做一路好顺遂，上海滩就红咗好多年。但喺个人嘅一啲嘅事件上，譬如系有第二段婚姻啦，但系之后第二段婚姻非常之幸福啦。咁然之后咧，去到晚年嘅时候咧，就两夫妇都经历过啲癌症啦。咁而到个孙咧，又系一啲罕有嘅症，不过咧，全部咧经过佢哋好。即系呢个悉心嘅努力，一种正向嘅心情，全部都一一系应付过来。而家咧都系去翻啊美好一个好嘅阶段，所以咧人要心不死，要有呢、这个即系精神，有个正向嘅心咧，我要去同佢即系对抗佢，或者系慢慢同佢系相处得好嘅时候咧，哦咁佢就会同你讲声拜拜啦，我要走啦，咁啊最好啦。早晨啊，时间咧系5:47啊。天气方面咧，记住今晚咧就会冻少少啊，因为有股强烈嘅冬季季候风咧，正系逐渐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最高温度大概21度。日间稍后嘅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温度大概15度，吹和缓东风，北风会逐渐增强。展望喺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噶。现时气温20度，比起头先低咗1度吓，20度，相对湿度80%。今日嘅最高紫外线指数咧，大约系3，强度咧系属于中等噶。明日同埋后日咧，温度大概13-16.7度到，有心理准备啦。 太阳，仍似这刻炽热明亮。 张学友的《壮志骄阳》啊，今天不怕路远，活来为我一生打算，这一刻你别心酸，和你两心分开不远。是啊，以前来讲呢，就是如果你分开的时候又没有那么多发达的资讯呢，又真的挺心酸的。一分一别不知几年之后才再见。以前呢是在即读书的时期，即我自己想起我在这个中学阶段的时候呢，跟那时的男朋友仔啦，咁佢要去美国读书，咁就分开，一分开就要几年啦。咁嗰段时间嘅个联系冇而家咁方便啦，即系要打长途电话，但系边有咁多钱啦，所以咧就系储埋一段时间先再打嘅。咁而记得喺机场离别嗰刻咧系好心酸嘅。但系今时今日咧，我谂咧即系有晒咁多资讯发达咧，又冇咁紧要，随时打开电话你就可以同佢面对面倾偈，嗰种嘅唔捨得嘅咧，又冇咁緊要啊，應該，因為好似都好近啫嘛，似係遠，但其實好近，心情又唔同嘅。不過有可能或者以前嗰種情懷咧，如果你有經歷呢啲情懷咧，覺得嗰啲情懷係比較特別啊。 各位早晨，我係張可怡。朝头早起身咧，我就最中意咧第一时间入到厨房咧，就整一杯咧好有营养嘅饮品俾自己。咁啊，例如系啲有机嘅豆浆啦，再加啲咧小麦胚芽或者系一羹嘅蜜糖咁样。咁啊之后咧，我就觉得咧我啲内脏咧就好滋润。咁跟住我就揾一个好舒服嘅地方做一个静坐嘅运动。咁透过一下一下嘅呼吸咧，你会觉得咧全身咧内脏啊、皮肤啊等等咧都会充满养分。头脑亦都好清醒，整个人咧就会好愉快、好开心咁迎接嗰一日。喺呢度，我祝大家清晨爽利。 朝早通常你会听到呢种声音，又或者呢种。但是就最多人喜欢听这种以人为本最亲切的声音。 早晨，欢迎你收听清晨爽利，我是钱佩卿，今早早和你一起度过清新健康愉快的早晨。 早晨，祝你心情愉快去面对一天的工作，在家工作又好，出门口翻工都好，一样要好嘅心情啊！仲有五分钟到清晨六点啊！ 朝早起身都要有一个正向嘅心情，充满笑容，心情愉快咁去面对呢一日啊！刚才 Carpenters 嘅 Sweet Sweet Smile， 共你常为伴，时时开心不会闷。若果肯跟我相伴，在心中霸地盘，共你常为伴，成为中心伙伴。一起挽手渡人生的一半，共你常为伴，求能开解心里闷，愿可分担你心事，用真心作后援。共你常为伴，求能将心开心唱说真话，情感的不满，心中麻烦共苦恼，我愿分一半。幸运甜蜜共快乐，努力为你搬，共你常为伴，唯求今生不再换。大家真心永不移，同敲快乐门。 地区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21度，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气温约15度，吹和缓东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0%。呢一节新闻简报完毕，以下是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烈风。香港邻近海域，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强烈冬季季候风正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渐转吹北风达7级，有几阵雨，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汕尾以南同香港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渐转达8级，海有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沙堤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达8级，海有中至大浪，渐转非常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及北部湾以南吹东风4至5级，稍后转吹北至东北风达7级，海有中浪，后转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7至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风5级，汕头吹东北风2级，能见度8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4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4级，澳门吹东南偏东风2级，能见度7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3公里。这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开始听，唔知系一个咩节目，系一个系讲呢个健康资讯，都系为你着想嘅。希望大家都能够健健康康嘅过每一天。咁系包括咗我哋思维上嘅健康，同埋身体点样令到自己健康。今日咧就开阔大家下嘅思维啦。咁呢个咧就系佢系中西文史节，系都系好道家，佢系以西方为主添啦。咁呢个就系Dan叶君耀讲啲咩话题，一阵间就知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一朝头早呢、這个时间喺钱佩英身边咧，又系大家老友记啦，阿 Dan 叶君耀，早晨啊 Dan， 早晨啊钱，早晨各位听众， 系啦，听见你把声咧就好开心啦，已经。 我翻嚟开麦都好开心啊， 系你都系一个大欢乐俾人嘅年青小伙子， 对人欢笑背人， 吓系咩？唔紧要啦，好多时我哋都系噶，大家明解啦，我哋出嚟做嘢啊，面对任何工作咧，都用一个开心嘅心态， 同埋发放啲正能量俾大家系。好事嚟嘅， 每一个人都梗有一啲内心可能好难解决嘅嘢，但系当你做事嘅时候咧，就做咗嘢先，之后先慢慢谂下一个解决嘅方法。 同埋我好中意一个咧美国作家叫马克吐温啊，佢话咧鼓励自己之前咧。嘗試下去鼓勵別人先， 係啦， 即係氹別人開心咧，自己都開心噶嘛。 嗱，咁如果你開心咗之後，你咪容易再令自己開心咯，嗬？ 係啊。 咁所以你就係秉承呢句説話啦。 係啦，我學以致用啊。 好，咁今日有咩令到我哋開心咧？嚇！ 今日有個人物要介紹嘅，就係貝多芬啊。咁咧，趁住咧2020年咧貝多芬250周年壽辰啊，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即係呢個《華爾街日報》咧，邀請當今西方國家一個好出名嘅古典音樂評論人 Edward Rothstein 啊，咁咧就暢談呢個樂性咧同現代之間嘅關係。 咁呢一個 Edward 啦，我簡稱啦，唔再讀埋另外個名啦嚇。佢、 介 紹貝多芬有啲咩特別咧？ 切入點嗱 ，Edward 嘅觀察咧，類似一支咧變焦嘅鏡頭啊，先以廣闊焦距咧反映時代背景，再以近鏡咧聚焦喺啲作品嘅特徵啊。文章咧只有短短幾百字嘅咋，每一段每一句都流露 Edward 咧。多年鑽研貝多芬生平嘅努力嘅。 其實咧，我一直冇咩聽古典音樂啊，多數播流行歌曲啦。咁我有時都會諗啊。其实而家啲人咧，点解仲系咁中意听啲古典音乐咧？吓 嗱，钱你问得好好啊！嗱，你所提出嘅问题咧，唔单止困扰咧中意反思嘅听众啊，仲有交响乐团嘅乐手，甚至出色嘅指挥家。嗱，唔系哗众取宠啊！这个问题咧，唔单止困扰咧古典音乐界，仲有艺术界、舞台剧界。文学界、哲学界等等。 咁点解要去欣赏以前嘅作品呢？其实而家都一样系有好多劲人噶、哦。 嗱 ，Edward 咧就呢篇文章咧，除咗尝试咧解答以上嘅问题咧，仲简介咧贝多芬作品咧带俾音乐界嘅各种影响嘅。嗱，《华尔街日报》嘅文化专栏咧，畅行咗啦几十年噶啦，一直咧系紧贴西方嘅文化潮流嘅。嗱，今日同大家介绍嘅呢篇文章咧 ，What Beethoven Can Still Teach Us， 咁啊，译为贝多芬仲有乜嘢教到我哋咧？ 嗱，标题对下咧，仲有一句嘅， 生于250年前嘅革命时代，贝多芬系启蒙时代嘅产物，不断对抗不可逆转嘅事实。 嗱，呢篇報道咧嘅網上版本咧，首先咧出現一張相嘅，相裏面咧係見到貝多芬一個銅像啊，係位於德國嘅 Bonn B O N N 呢個城市嘅。 咦，我見到銅像嘅嘴嘅部分咧，即係貝多芬嘅嘴啦嚇，係包住一塊布嘅喎，咁似而家我哋啲口罩嘅。 冇錯，係口罩嚟㗎，好靚啊嗰個 pattern 都嚇。咁咧有人幫貝多芬嘅人像咧就戴咗個口罩，好搞笑嘅。亦都貫徹咗咧西方專業嘅 传媒嘅作风啊。呢幅相嘅下面咧都有写住摄影师嘅名啦，同埋所属嘅摄影机构嘅。咁文章一开始咧 ，Edward 就咁讲啦： 贝多芬250周年寿辰，对于呢个作曲家唔系一件太好嘅事，因为疫症关闭所有表演同埋庆祝嘅节目。示威和动乱亦都令到公众接触不到音乐界盛事，但是贝多芬本身在世几十年来面对更加严峻的处境，虽然一直担当西方艺术音乐界传统的主要角色，但是光芒日渐减退。在1970年，当大家庆祝贝多芬诞生200周年，好多轮的交响乐、弦乐四重奏、钢琴奏鸣曲极具价值，扩展已经难以匹敌的音乐传奇。而著名的美国管弦乐团指挥家仍然是受尊重的公众人物，至少了解音乐传统，曾经是被认为是政府学校必修教材。 现在是怎样呢？根据《华尔街日报》这篇专栏，古典音乐是众多娱乐的市场之中只会得到相等的注意力，即使西方艺术音乐传统跨越千禧年，覆盖很多个国家不同领域，始终成日被批评为太过狭窄了。最近纽约时报有个指挥家直头说，整个西方音乐界弥漫住系统式的种族主义。这篇文章的作者 Edward 就抛出了一个问题了。 身处一个挑战贝多芬独特性的年代，贝多芬还可以有什么那么特别呢？对于很多人，贝多芬就好像一座古代遗迹，拆了都没什么所谓，可能我们可以向他学习，又或者将他摆在一边。身处一个质疑西方过去和未来的时代，贝多芬应该得到更多的注意力。他冒起的时代和我们今日的时代有很多共同之处。有价值的事物不知能不能够经得起时代考验。乌托邦看法不断增加，难以避免的失望又不断累积。 Edward 还这么说， At times, reason itself seemed to teeter before the abysses。 很多时理性未跌落深渊之前，自己都企唔稳。 1780年代德国嘅邦呢，年轻嘅贝多芬呢喺德国嘅启蒙时代中成长啦，理性呢就打开咗新时代咯。当法国大革命降临，首先呢被认为系启蒙运动嘅胜利。英国作家 William Wordsworth 就咁讲啦， Blessed was it in that dawn to be alive, but t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 感恩是现在出世就如旭日初升，年轻就如身处于天堂。 法国就透过军事力量将革命的教条散播全欧洲。1792年文豪歌德在 Valmy 就亲眼目睹法军击退普鲁士的入侵，他就这样说， 在这个地方这一日，一个新时代在世界历史里面正式诞生。 贝多芬呢亦都被卷入这个大时代里面，希望从阶级主义和各种枷锁之中解放，不是特别一个阶级又或者国家的胜利，而是一个尊重人类个体和自由的新世代。就是那几年，贝多芬考虑将直立的 Ode to Joy 即是快乐颂加上音乐。这首诗呢当时亦吸引到好多作曲家参与改编的。写到呢好像饮酒狂欢的歌啦，令人感到呢 brotherhood, 兄弟情的喜悦啦。讲到这里呢，乐评人 Edward 呢就提醒读者啦。 不要以为贝多芬是革命拥护者，又或者好像20世纪的文化先头部队这样否定过去同时抬高自己。在他仲在生的时候，贝多芬曾经被认为是神圣的三人帮，即是包括莫扎特和海顿。现在他们的作品被认为是古典风格。我们会听到结构、比例、 辨证的重要。透过反思和分割，他们每件音乐作品会有所变化。同一时候，贝多芬的作品亦可以很与众不同，充满了中途插入、暴力的感叹、令人头晕的抛弃、难以估计的音乐远景。 贝多芬的音乐呢，我们根本不可以错过当中个体性的力量、强烈的意志和有深度的集中力，有时甚至突显到启蒙时代的限制。 理性只是去到某一个位，亦将会被其他力量所取替，或者这样就正正解释为什么贝多芬去维也纳和海顿一起读音乐，当然就不是天作之合。 当年纪大的大师海顿呢，听过贝多芬这个新时代音乐独创人的作品之后呢，他以讽刺的口吻请教来宾， How is it going with our big shot? 我们的风头等最近情况怎样呢？ 最终贝多芬的极度自我发展成时常反思又充满感情的自我探索，即是浪漫主义者。虽然贝多芬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他亦经历过种种愿望得不到实现的时候。 1803年知道拿破仑为自己加冕成法国国王，他亲手销毁原本奉献给他的英雄交响乐。原本在1785年写来配衬直勒年轻诗集的第九交响乐尾段，一去到40年后的1825年，整个世界已经不同了。曾经承诺过的自由要让位给法国大革命的恐怖统治。1814年之后的维也纳国会被强权政府所取缔。晚年的贝多芬也都深受个人的问题所困扰，持续的失聪和精神错乱不断地困扰着他。他和他弟弟的老婆打官司争取侄子的抚养权，个人、政治、精神和音乐的变化形成西方音乐传统的分水岭。 根据乐评人 Edward 的分析，贝多芬之前西方音乐多数制作是被贵族和教会看的，贝多芬之后就多数制作给刚刚冒起的中产大众。贝多芬之前音乐多数是宫廷来表演，贝多芬之后音乐会伸延到刚刚兴建的音乐厅。贝多芬之前最能够表达的琴键是 forte piano， 可以柔软亦都可以大声少少。贝多芬之后是 piano forte， 就是古钢琴时代，音阶是更加阔，亦是回应贝多芬的严谨要求的。贝多芬之前交响乐是正统和极之有组织的，贝多芬之后好似要摆脱所有枷锁，更加个人，更加似忏悔式的宣言。咁 Edward 又话啦， 贝多芬是启蒙时代的产物，他曾经沉迷18世纪的阶级主义，亦都是反动分子，认为只有艺术家才是浪漫时期的真正贵族。他们被乌托邦思想的种种可能性所吸引，但是亦都是察觉到在每段时期一些人类心灵难以简化的复杂性和矛盾。总括来说，贝多芬很可能是第一个现代作曲家，他一定是经历过多次被传统规条所限制，而且不断寻求表达自己被排斥的世界经验。这样就正正解释为什么他的音乐仍然有人听，不是否定传统，而是令他转化探索他的着迷之处，而不会过分沉溺于情感。对于现在转身走了去的听众，贝多芬有很多很强烈的信息跟他们说，亦假设他们全部都听到了。 以上所讲嘅一切咧，就来自《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What Beethoven Can Still Teach Us》，作者咧系 Edward Rothstein 啊。咁其实佢嘅问题咧，令我谂起一样嘢，就系古典音乐点解咁古典呢？尤其香港啊，点解听嚟听去都系啲死咗咧超过100年嘅音乐家作品啦？点解好似而家冇乜现代作曲家嘅咧？ 系咯，点解咧吓？ 首先有别于其他艺术啊，音乐咧涉及多人嘅合作噶嘛，要有作曲家，又要有场地、乐团赞助人支持新作品啦，又要多名乐手配合，更加重要系咧要有观众买飞入场啊。 咁啊系啊，呢个最紧要。 系啊，咁啊，如果宣传不足咧，又或者一个地方嘅观众咧水平未达标啊。演奏一首咧冇人听过嘅音乐作品咧，分分钟咧要派飞请人入场睇噶，情况咧系好坎坷 噶。咁啊系啊， 嗱，为咗咧确保观众入场人数咧，玩翻啲咧古典音乐家嘅作品咧，梗系稳阵好多啦。 咁啊系，听落咧都有啲道理。 嗱，另一方面啦，嗱，如果我要画一幅画回应过往咧任何大师作品。又或者咧，将一个画风咧推向另一高峰啊，贪心无人之境，我只需要两样嘢。 嗯，边两样啊？ 画布同画具啫，无需好多人咧一齐参与噶嘛。 嗯，咁啊简单啲啊。 系啊，创作嘅过程咧唔会有咁多阻滞，最紧要系咧无需要一班人去配合我啊，而创作新嘅画作咧，当然系比创作。同埋演奏一首交响乐咧，方便好多，又平好多啦。所以咧，古典音乐停滞不前咧，以上所讲嘅客观环境咧，都系主要因素嚟嘅。 咁亦都系属于阿 Danny 个人嘅意见。 个人意见啊，系啦。 嗱，头先咧就你有提及到咧贝多芬嘅快乐颂啊，会唔会就系我哋一间会听到咧？ 我揾到咧一个系香港嘅版本，由香港嘅。节庆管弦乐团演奏，初头咧仲有林子祥咧哼出前奏，仲喺咧沙田一个商场入面表演。 嗯， 当时咧系2013年，现场吸引好多人嚟围观啊。可能咧而家收音机旁边嘅听众咧，当时都系现场嘅。 系 咁嗱，贝多芬嘅快乐颂。希望大家喜歡。 好，今天唔該曬 Danny 嘅介紹。下個星期接近聖誕節啦。 哇，叮叮叮。 係啦，咁你又要嚟同我哋嚇睇下啲咩分享咯喎。 嗯， 唔該曬，下星期一見，拜拜。 拜拜。 就咁听咗少少啊，林子祥嗰个少少声音之后，好啦，差不多够钟啦，咁啊，要听朝嘅时间先同大家见啦，一阵间会有新闻报道，听朝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朝早六点半，香港电台由郭显慧报道新闻。意大利再多484名新型冠状病毒患者死亡，累计64520人不治，超越英国，成为最多死亡病例的欧洲国家。意大利星期日新增接近18000宗确诊个案，较前一日回落1900几宗，累计超过1800000人确诊。北部威尼托是最多新增个案的地区。 而英国新增18000几宗病例，再多144名患者死亡，累计64267人不治。路透社报道，一个获外国政府支持的精密黑客组织窃取了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一个负责互联网和电信决策机构的资料。由于今次的攻击相当严重，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曾经在上星期六召开会议。报道引述三名知情人士说，美国情报界担心这些以美国财政部和商务部、国家电信与资讯署作为目标的黑客使用类似工具入侵其他政府机构。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表示，政府知悉相关报道，正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查明和补救和这个情况有关的任何可能问题。英国和欧盟的贸易谈判至今未能达成协议。英国首相约翰逊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星期日通电话后同意延长谈判。两人发表联合声明，指双方讨论了仍然未解决的议题，又说谈判团队近日日以继夜工作。虽然经过近一年谈判，双方都力竭并错过一次又一次的限期，但两人认为在这个时候有责任加倍努力，因此授权谈判代表继续工作，看看能否在最后阶段达成协议。谈判将会在布鲁塞尔继续。约翰逊说，双方在关键问题上相距甚远，因此民众仍然应该为无协议做好准备。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几阵雨，初时能见度较低，最高气温约21度，日间稍后气温显著下降，晚上最低气温约15度，吹和缓东风，北风逐渐增强。展望未来两三日早上相当清凉，本周后期日间气温稍为回升。而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8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时间来到早上6:33，欢迎收听12月14日星期一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汪明熙。早晨，刘国华。 早晨，汪明熙。各位早晨。 先提提大家，因应疫情，逢星期一至到星期六的晨早新闻天地会在香港电台中文台联播，即是第一台、第二台、第五台普通话台的听众，由早上6:30到8:00都会听到我们这个节目。 跟着我讲下我们今天的节目会有什么特色了。政府订购的两款新型冠状病毒疫苗仍然在临床试验阶段，海外亦都有零星接种过的人士出现面瘫等副作用，引起部分市民担忧。我们请教过药剂师和医学教授，一阵听下他们怎么说呢。 昨日本港新增95宗新型肺炎确诊，92宗是本地个案，包括41宗源头不明。政府专家顾问、中大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形容，现在确诊数字是在高位打横行，预计要大约2个多星期確診個案才會回落，防疫措施在源頭不明個案低於20%才可以考慮放寬。留意特寫環節有許樹昌的分析。 所有安老及殘疾院舍的員工最遲今日要完成第一輪新型冠狀病毒強制檢測，第二輪隨即會在明天開始。政府計劃第三輪會是一周一檢，說會資助院舍自行安排化驗所為員工檢測。社聯說只有2間化驗所可以提供